对可能发生的变化，逐步使物流人流有序畅通。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为中国东南部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下午本港普遍地区的相对湿度维持在 60% 左右。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日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8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听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潮湿有雾，下周中后期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5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553点，跌336点，总成交金额1,906.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09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447点，升7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67.8跌17.2，美团135.4跌8.8，阿里巴巴90.8跌5.3。盈富基金20.8跌3毫，港交所346.6升8.6，恒生中国企业71.6跌1.96，京东集团211.2跌26.2，快手69.15跌4.75，友邦保险77.25升2.3，李宁58.85跌1.9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26，英镑10.215。瑞士法郎8.398，澳元5.733，加元6.12，新西兰元5.351，欧元8.5916。每百日元对港元6.69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0.894。日经平均指数报25,162点，跌527点。港金报18,560蚊，升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94.09美元，卖出1,994.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暂时啦，收费广场对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近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去到必加街。封路方面咧，提一提大家啦。油麻地嘅炮台街有中九龙干线工程，炮台街近住油麻地赛马会分科诊所一段咧系封闭咗噶。另外喺大埔东昌街有道路工程，去大埔中心方向近住大埔崇德王建常纪念学校嘅唯一行车线封闭咗。揸车朋友经过以上嘅路段咧，留意现场嘅改道指示啦。要特别注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去深水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最后咧，揸车嘅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系傍晚嘅6:31，听朝早日出时间系早上嘅6:35。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香港电台为国家运动员打气。 北京冬残奥国家队男女子选手刘梦涛、张梦秋 分別在冬季兩項高山滑雪項目攞到個人的第二金，亦為中國隊攞到的金牌數目去到12金。香港電台僅代表聽眾送上祝賀，並祝願國家隊繼續取得佳績。 我哋要團結同心，打低病毒，打贏呢場硬仗。 阿樂阿達阿利快伸手臂。 各位朋友，我是谭咏麟。疫情肆虐，但是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一定会打赢这场疫战，过回正常的生活，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玛嘉烈医院儿童传染病科顾问医生关日华： 如果家长发现他们的小朋友的呼吸的频率是很高，很嘈杂的呼吸声，口气的时候那种声，这些可能是思考症的现象。另外他的神志，如果譬如突然间他是完全是没有受活动能力，在你面前只是由朝到晚都挂着睡觉，那这些都不是一个好的现象来的。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日本创作男歌手米津玄师同游戏界再度合作。Pop Song 呢一首嘅作品，唔单止系游戏广告入边佢亲自上阵演出，更加化身成为小丑嘅游戏角色，不断破解难关。今次嘅歌曲米津玄师担当制作嘅统筹，亦都参与今次嘅广告造型，出演企划。Pop Song 带住新流行嘅风格。希望用音乐帮大家将烦恼抛诸脑后。日本男榜推介作品米津玄师 Pop Song。今个星期日本男榜推介的作品米津玄师 Pop Song。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3月11日星期五，骚动音乐啊！ 系， 咁啊，继续有奔神同波城喺度啦。咁啊，而家咧睇下先，有呢个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系现正生效嘅。咁啊，大家继续注意一下，多啲饮水啦。咁啊，另外亦都有一啲嘅资讯要同大家讲咗先。以下系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观塘安达村骏达楼进行围封强检，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另外，今日屯门友爱村爱智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序落楼检测嘅。 另外，今日翻嚟啦，零点歌大行动啊！ 系啊，哎呀，呢、這个就关我哋节目事嘅。 系啦，就系呢一个冇诚意嘅人啊，点歌俾 冇诚意嘅人？呢个世界太多啦，即系分分钟系每个人身边都有几个喺阻紧嘅，我觉得。所以呢个题目，我觉得系非常之好发挥啦，同埋我深信大家都会好有共鸣嘅。 係，我哋一間就會將嗰張個 post 咧，就會喺我哋社交平台 post 出嚟啦。大家諗定啦，你有冇諗起身邊有啲咩人，真係好冇誠意嘅。 我諗講起應該有幾把火喺個圖入邊，咁大家可以分享一下或者揀一啲嘅作品去點呢啲歌俾佢哋聽啦。 係 六點鐘啊，會有呢個點唱啊。咁啊，今日啦。至於今日有冇啲咩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先？呢、這個星期 work from home 有冇好好把握喺你屋企做嘢嘅呢啲時間啊？ 我有啊，我喺度睇我其實都夜瞓嘅喺屋企，因為平時都夜啦。咁 你都冇早過， 十鋪應該要早瞓啦。咁但係我都冇嘅，因為而家夜晚喺度睇股市，又 pick up 翻呢一個之前有做過嘅嘢。 但 係之前係有跟朋友學。 哦、 即系学过下，了解下啦。即系我觉得做人咩都要识啊嘛。即系就算你唔系真系即系要买股票都好，你都起码知道发生紧咩事，同埋你知道呢个世界你有 option 啊，你有选择。我每个月斗咗嗰份粮，我究竟可以点样处理佢？我点样最终选择去处理一件事？但我知道呢个世界有咩 option 啊？即系我觉得呢个好紧要，有得拣。 所以我好羡慕有啲嘅朋友咧，我都识咗好几年嘅，咁佢都系本身系即系玩开股票咁样啦。咁但系佢玩股票啦，咁啊，但系我认知嘅时候，我唔知道佢玩股票嘅，我以为佢系一个做西装嘅老板咁样啦，西装铺嘅老板啦，咁然后又会参与好多剧本嘅工作咁样啦。咁我哇，咁几好、啊，你咁多嘅。即工作起身好似好人生好似好丰富咁，但系其实佢都好老实讲，就系、是、其实有好多嘢咧系为兴趣做多过系为钱做嘅。咁所以点解佢要好好有一段时间去要去喺股票市场嗰度帮补一下，令到佢自己嘅梦想可以一步一步咁样实现咧？其实都系真系喺嗰度有啲帮到手咁样样嘅。 哦，但佢就唔系长时间，因为听你讲话佢有一段时间，即系佢可能系即系系咯，即系唔系。 我谂佢之后应该上咗岸之后就可以少啲啦、哦，即系其他嘢上咗轨道啊，咁样讲、哦，上咗轨道之后就可以少啲啦。咁但系你知噶啦，即系人实现梦想最初头真系万事起头难，你系好需要好多资金去实现自己嘅一啲理想噶嘛。咁但系你喺呢一段时间慢慢去一步一步。踏上呢个梦想之旅嘅时候，有呢笔资金，你就会舒服好多咯。我谂系， 因为咧，我又冇，即系坦白讲，冇一个咩嘅好大嘅理想系、哦，我要有一嚿钱，然之后咧就 achieve 佢。我嘅理想咧就系、 是、 有一嚿钱就系个理想啦，然后嚿嘢咧就攞嚟做啲退休啦。舒舒服服過人世 啊！好現實添，我以為係咧，你係嗰啲如果第時我可以靠股票揾到少少嘅資金，就要有一個波性版嘅 cream fields 啦咁樣。我以為會係咁樣樣添。 冇呢啲噶，我淨係想快啲退休，唔使咁辛苦。跟住咧住個好啲嘅地方，望住好靚嘅景，跟住同啲 friend 咧住隔離左右，跟住每日瞓醒，大家食個早餐，打下牌啊，打下機啊，吹下水啊。 同啲 friend 住隔離左右，即係你會幫你啲 friend， 即係你會有錢到幫你啲 friend 買埋屋嘅。 唔係啊，因為啲 friend 已經有錢過佢哋，已經行咗一步。我而家要追上佢哋嘅步伐，你明唔明啊？ 咁其實係有啲困難嘅喎，因為我覺得嗱，即係幾樣嘢嘅，即係當然學你話債投資係一個方法啦。咁但係。除了投資之外，我想即不多不少儲所謂人生第一桶金，你是真的要有一個儲蓄的習慣，你才可以將它、慢慢實現到的嘛。即你投資和儲蓄兩樣東西都要有先得的嘛。 是啊是啊。 那你有沒有啊？你只是投資還是你儲蓄和投資都有了 啊？應該說儲蓄呢应该咁讲咁样，即系未开翻晒啲 record 出嚟啦。但系我自己知道我自己嘅一路嘅理财嘅嗰个方式，就系我本身使费唔系好多嘅，即系我成日都讲啦，使费搭车、饮酒、食饭， 系 冇啦， 哇， 即系冇其他地方使钱嘅。咁所以咁你而家又少喺出边食饭啦，又冇得喺出边饮酒啦， 系啊， 其实 更加少啦。 就多翻啲即系叫做積蓄喺度，咁我平時又好少使一嚿好大嘅錢。最近買啲 hard disk 啊，買新嘅整錢，係咯，即係整 hard disk 同買新 hard disk， 呢度咪突然其實會使一嚿大錢咯，或者嚟緊可能要買個新電腦咪會使咯。 Okay, okay. 如果唔係嘅話， 嗰啲錢咧，基本上我就劈曬由佢喺銀行裏邊噶啦。咁呢個就係嗰個所謂儲錢嗰樣嘢咯。我知道我用每個月用嘅錢一定唔會多過我收入嘅，只不過係用剩幾多咁解嘅。 你有冇 一定有剩啊？ 你有冇好似咧，即係以前好興噶嘛？我唔知道你有冇試過讀書嘅時候，有一段時間老師會叫我哋咧開一本簿仔咧，即係我嗰陣時就會買一本嗰啲簿仔，就係每日 mark 低自己啲使費啊，跟住然後自己嘅儲蓄啊，自己嘅收入啊咁樣，就係、是、但係讀書時期其實都唔會有幾多啦。講真，你邊度有收入呢樣嘢啊？即係頂籠都係零用錢嘅啫嘛。跟住然後所謂嘅使費就係嗰啲你小息。喺小食部买条肠仔食咁样嗰啲，跟住然后就自己整个所谓嘅收支平衡表啦。咁你读书嘅时候有做呢啲，你而家会唔会有呢一类型嘅习惯咧？ 我而家都冇喎，我之前有做过，啱啱出嚟做嘢嘅时候，每一笔用嘅钱收入即系计晒每个即系每一个月都有一个 balance sheet 咁样样嘅。跟住后屘做咗几个月之后就冇再做啦，因为。我發現冇咁樣嘅閒錢嘅， 係啊， 即係其實係難咯。所以點講就係，因為你好難每一筆嘅交易你都記住。咁當然而家有啲 friend 都會電話有啲 app 可以 mark 落去嘅。 嗯嗯。 咁佢嗰個概念都係類似，因為我近排上網睇，其實應該正確啲嚟講，唔係純粹淨係股票嘅嗰啲可能 YouTube 或者文章或者成啦，而係講真係關於投資理財。因为都当中会牵涉到即系储蓄呢一样嘢，其实点样样去点解点样做嘅啫？头先讲用 app 啦，点解要咁样做？就系、是、你可以 review 你即系每一个月你个 proportion 系点样样，未必话你 mark 咗自己条数之后你要即刻减使费唔使嘅，但系你起码了解紧你自己嗰个叫做使费嘅习惯，呢啲概念上面系知嘅，只不过会唔会咁样样做咧，就另一件事。 所谓知而行难啊！ 系啊，你每日放工翻到屋企就要拿啲单出嚟啊！我今日搭车咧，搭咗我24.3，买咗个牛肉饭咧，晏昼就45.5，夜晚咧呢个外卖咧又107.9咁，即系你好似你每一嚿嘢咁样 mark 住，其实系攰嘅。 系啊，但系 我后屘我就放弃咗咯。 但系我发现咧，我最近身边有一啲朋友咧，即系我会觉得好奇怪嘅，就系因为我本身系一个习惯用 cash 嘅人嚟嘅，咁但系咧身边有一啲嘅朋友系佢生活。事無大小都係而家係用電子消費啦，即係基本上我諗除咗去街市買餸係用唔到電子消費之外咧，其實大部分搭車啊、食飯啊、所有嘢咧，佢都係電子消費嘅。咁我就問啊，點解你咁喜歡用電子消費嘅？即係真係咁方便咩？咁我自己嘅心態就好似用 cash 個感覺實在啲，你自己。俾咗幾多錢出去，你自己會有心入邊有個底啊嘛，咁樣。咁跟住，然後嗰個朋友咧，原來佢用電子支付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因為佢順便有一啲嘅 app 可以幫佢喺電話嗰度 mark 低，自動 mark 低咗一啲嘅使費啊。咁然後佢會做咗一個圖表俾佢睇，佢每個月咧佢係使咗幾多錢喺啲乜嘢地方啦，用乜嘢嘅方法去做咗嗰啲 payment 啦，即係有一個好詳細嘅資料喺度，咁佢就唔使好似我咁樣戇居居買本簿仔去 mark 嘅，咁佢話所以佢而家啲數目就好清楚啦咁樣樣。 哦，我都唔知喎，我唔知你唔習慣用。定系你想划分开啲啊？即系货金嗰啲就电子嘅，其他咧， 冇，真系冇，真系冇啲咁嘅事。唔货金噶，咩货金？唔会噶，唔会噶，呢啲唔会噶，冇呢啲噶。我都冇申请呢啲嘢噶，冇噶。 因为我都系已经变到基本上冇 cash 咁滞噶啦。 嗯， 当然会出现一个麻烦情况嘅，惯咗冇 cash 之后咧，如果你去到啲。即系突然之间拿起手咧，银包真系一蚊都冇，好多时候都 系啦。我最怕就系呢一啲状况啊，因为即系尤其咧，我有个理论嘅，都唔可以话理论啦，我有个睇法嘅，就系因为而家太方便啊嘛，所有嘅支付方式其实你摆喺个电话度已经做得晒嗰啲嘢噶啦嘛。咁我先姑勿论嗰个安全度嘅问题，因为我觉得呢个真系比较少会发生啦。好老实讲就系、是。我用一个实际啲嘅谂法就系、是，你电话冇电嗰下你就都唔知点算噶咯，即系你冇 cash，你个电话又冇电嘅时候，你都唔知点样可以翻到屋企噶。最简单就 系 翻屋企咁。 呢个解决到啊，因为电话冇电都佢都仲 function 到俾到钱噶。 吓系咩？ 系啊系啊，可以噶。 系咩？ 佢仲会嘟到噶，系啊，证明。 哎呀，我真系冇嗱，证明我真系冇用过，我真系孤陋寡闻啊！证明今次 真系会得噶，佢仲有嗰个 logic 我唔知系乜嘢，但系佢仲可以嘟到噶。 哦，咦？ 系啦。 哎、你咁样即刻改变咗我整个观念，我觉得我自己好似活喺石器时代咁啊！而家咁样讲一讲， 因为咧，我而家真系用好多即系咁样去俾钱，因为其实信用卡啦或者八达通我都落晒电话度，咁好多人都会啦。我觉得其中一个最重要原因咧，就系、是、嗱，如果以前咧。信用卡或者八达通喺银包嗰度啦，摄喺裤袋啦。咁、 嗯、 但系因为咧，我以前由细到大，银包摄裤袋咧，一系好容易跌啦。 系。 二嚟就系如果摄喺后面咧，你坐嘅时候其实会高低咗啊。你记唔记得咩叫高低？ 我明，我明，我明。系好唔舒服，揞住揞住咁啊嘛。 系啦，即系你长期咁样坐，其实个姿势系唔好噶嘛。 嗯嗯。 咁所以我已经好多年，即系除非我唔带袋出街啦，否则个银包系会袋喺背囊里边噶啦，会袋喺裤袋。咁我上落車嘅時候呢，咁你就要做到個工序㗎喇喎，就係、是、要打開個背囊拎個銀包出嚟嘟啦， which 其實係 suppose 好正常嘅。咁、 啊、 但係今時今日任何時候我哋都係碌住個電話，你等車嘅時候你都碌緊電話，碌緊 message 啊，碌緊 IG 咩都好啦。 冇錯。 咁所以用電話嘅話真係方便好多，就係、是、我可以行到埋去嘟卡嗰一刻我都仲可以撳緊個電話，跟住懟埋去嘟完，跟住我就可以 resume 繼續做紧我嘅嘢，我唔需要又要揈个背囊出嚟，又要抄，又要摄嚟摄去。 咁呢个纯粹系懒型啫。不过我明白，因为我成日都好狼狈。 呢个系懒啊，我 系懒同埋懒型。咁啊，因为我都成日会出现一个好狼狈嘅状况，就成日入闸咧，我俾朋友或者我身边另一半都会睇我唔起嘅，就系、是、你做乜抄袋抄咁耐？因为我袋好多嘢啦，跟住又要抄翻我银包出嚟，跟住嘟啦入闸啦咁样，话上车啦咁样，跟住然后佢哋觉得哇，你系咩嘢？年代的人你为什么入个闸你都可以搞成半分钟你才入到？我在这个位置我都觉得自己是有些好像太过古代的，但是但是我只能够说唉，没办法，我想我要慢慢适应刚才你所说，我都不知道原来方便了那么多。咁同埋我諗最大嘅誘因啦，可能會係喺電話度可以幫你計埋啲帳目，你到底啲錢使咗去邊啊？呢樣嘢對我嚟講係幾大嘅吸引力啊！ 艱苦説人生，生死正情愛恨，在這七天的假期。不说过，不说因，披一块围巾，只等我和我亲近，自闭气氛多阴森，要一种高兴再诞生。生命有数百个自残，但最惨是那一。尘埃，伸手扫掉再质问，俗世怎摸上透神，问问镜中。Yeah. Come on. 生命埋藏在我手心，再打开世界光与影，肯定继续有天生与你。 是啊，如果想要有一个 MM 七色的人生呢，财政的管理是非常之重要。听日有张柳应婷 MM 七。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8888宗经核酸检测确诊的新冠病毒个案，当中四宗是输入。另外，经快速抗原测试阳性的情报个案有10493宗，即是合共有29381宗确诊个案。第五波疫情至今累计有634000多人确诊，3231人死亡。再多13间院舍出现个案，其中9间是安老院舍，4间是残疾人士院舍。医管局说，过去24小时再多196名离世病人对新冠病毒呈阳性，年龄介乎24至107岁。至于滞后数字，2月28号至3月9号未公布的离世人数有98人，年龄介乎34至100岁。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首席医生欧家荣说，疫情有少少迹象受控，但是仍然非常严峻，呼吁市民维持谨慎和社交距离措施。长沙环幸福村福月楼下午3点被围封强检，受检人士要在今晚10点之前接受检测，政府目标是明天下午大约1点半完成行动。何文田爱民村敦文楼下午4点被围封强检，受检人士要在今晚9点之前接受检测，政府目标是明天中午大约12点完成行动。屯門友愛村愛智樓下午4點被圍封強檢，受檢人士要在今晚9點之前接受檢測，政府目標明日下午大約1點完成行動。黃大仙東頭二村安東樓下午5點起圍封強檢，受檢人士要在今晚10點之前接受檢測，政府目標是明日下午大約1點完成行動。秀茂坪安達村俊达楼下午5点起被围封强检，受检人士要在今晚10点半之前接受检测，政府目标是明日大约中午12点完成行动。澳门政府本年度的现金分享下个月1号起分批发放，其中每名永久居民获发10000元，每名非永久居民6000元，涉及財政開支超過72億澳門元。澳門行政會發言人、行政法務司司長張永春表示，本年度現金分享的發放規則與去年相同，敬老金受益人首先經自動轉帳收取，以登記以自動轉帳方式領取人士在4月6日收取，或線支票在4月12日起分批寄出，最遲寄出日期是5月13日。另外，澳門本年度醫療券由5月1日起可以使用，金額600元，使用期至2024年4月30日，為期兩年。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南韓大選獲勝的尹錫月首次舉行電話會談，歷時15分鐘。雙方一致同意改善雙邊關係，以及盡快舉行面對面會談。共同社報道，岸田就日韓關係表示，期待尹錫月的領導力，願意為改善日韓關係共同攜手。 尹石月回应话，重视韩日关系，愿意为改善关系合作。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日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8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听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潮湿有雾。下周中后期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65%，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近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现在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启业村较早前曾经有意外，意外虽然清理好，一带都车多一些，龙尾去到近德宝花园。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近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的龙尾就在芜湖街。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土瓜湾道因为水管紧急维修，土瓜湾道去红磡方向近住码头角道的快线仍然是封闭。另外在屯门的浩运街有道路工程，浩运街去浩洋街方向近住龙门路的唯一行车线是封闭，影响到龙门路的车辆暂时都不能够左转入去浩运街的。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现时各间公立医院面对非常庞大嘅服务需求。医院管理局呼吁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人，如果病征轻微或无病征，切勿前往急症室。他们如有医疗需要，可预约医管局的2019冠状病毒病确诊个案指定诊所求诊。详情请上 ha.org.hk。市民如要到医院求诊，请体谅医护人员配合他们的安排，大家共同努力，一起应对疫情。 一起来， 一起向未来， 来一起热烈迎接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 香港电台再一次紧贴国际体坛盛事，为你送上精彩赛事。 在运动员身上见证到坚毅信念和不屈的意志，让我们在抗疫路上同样有信心， 全城团结一致，打赢这场抗疫战。 紧接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 港台电视31。 晨光第一线，家给你打气， 屋企人帮你手，有冇讲声唔该？ 有冇主动问家人有乜嘢需要？ 系咪唔中意听屋企人讲嘢啊？ 一家人要互相尊重啊！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梁荣忠、Kitty、阿 O、林慧、白元浩， 晨光第一线温馨提示，就算对住屋企人都要讲一声唔该啊！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家给你打气， 而家由朝到晚都要戴住个口罩，有时个口罩咧真系成阵味咁样噶，唔知滴啲精油落去个口罩度又得唔得嘅咧？ 我自己就唔建议大家咧将一啲纯香薰精油直接滴落去口罩上面噶，因为咧啲精油咧佢有机会破坏咗口罩嘅某一啲嘅组织，咁就会减低咗佢嗰个过滤嘅能力。 想要继续学嘢，就要留意逢星期六晏昼4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J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Sons of the generation, so long, young love. This is a place where we feel emotions. So soon, 你记载我每个故事，听见这印证这绚烂的诗。So long, young love, we gotta live for the generation. 芬臣，好想有车可啊！ 喂，我都有呢种感觉、啊，尤其呢种天气底下，有翻长粒零钟嘅车可系几开心嘅。尤其最近每朝翻工咧，少咗人搭车，空间感大咗，就真系几舒服嘅。 悄悄放下了戒心，心呼吸，要当里远远看着痛苦落尘，听听我内女声音，任由幻想轻轻心，朝见马路花开，传来鲜花香。望着是谁清楚感，如梦似醒，很有乐地，清风过刹那刹落细碎地，流动变色，光影里层层美，个眼目盖上了无妙真暂停。漫游幻想的森林，笑脸我未看清，朦胧间这位你，代入梦湖作记忆，确认如来似的，很清似的，转身过我也爱着朴素的，流动变色。 陈浩半意识，尤其车厢当中咧，如果身边坐嘅一个心仪嘅对象，嗰种暧昧嘅气氛，你会好想佢停低。 等等，等你告知，这几天都要相见，可否请你快啲？无非想要你为我加冕，在最后或最后。逐隻字逐句话解吗？像冷酷但是热切吗？我不需要浪漫地送花。I like being yours, I like being yours、请你逐次逐次留意吧。I like being yours, I like being yours、及时通知，这里上演某一出戏剧主线，不需刻意发展，仍很想与你串成一线，面对面腼腆绵绝，重要是没 接错，动态一次通过，不用再立落。I'll just be yours。 张曼莎刹那的，而在车厢的刹那加上适当的音乐，营造出属于自己的专属空间。 我仿佛有社交障碍，从装笑到卑微忍耐，看不清那位真心对待，别全马飞马飞马飞，够装近被开始进水，上眼似有焦虑。 It's okay, you tell me that everything will be okay。 想喝酒，但家里先一杯，还茶解了毒也没变化，我想你不到，人生下面发了发雨。 I've fallen for you, maybe it's true, I know that I am such a fool。 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是非常重要的。好像这位新人 Jamie 所说，每日我们花太多时间去爱其他人，但是我们同时间也要找些时间去爱一下自己。听过有 Jamie 张天荣 Fallen for you。 都想找你，无奈我能力细，没太多彩蛋给你。成大爱就要分，如明星的配备，有四对人陪你，轮流厚待你。若你去贴请约他，若要买衫裤换我，何来情敌？平日有一起唱 K， 我正式通知你 Monday， 由他讨好你 Tuesday， 换一位贺你，我是你，礼拜几，几多只船仍共你一起 Wednesday， 由小三 serve 你 Thursday， 留翻俾小四，边个喺身地？谁又配合占你？才与几个他分你？ 情愿约迟落晚，状态最好先给你，然后你在某天前来点灯，我就献尽技能陪你床头唱大戏，若你去尖请叫他，若要爱我请与我，常存期待轮候也快乐无比，让我再复一次 Money， 由他讨好你 Choosing， 换一位贺你，我是你礼拜几，几多只船仍共你一起 Wednesday， 由小三 serve 你 Thursday， 留返俾小四，边个喺身地，谁也配独占你，才与几个他分你，情人如何维持远离，仰流就告诉待自己，这份爱最重要入围，有位置就够，我们理排第几，为了更好招呼你 Friday， 谁想轻抚你 Saturday， 澄清总经理要是你未够皮，找几个人平日去加班爱你，分手走起 Sunday， 连公证登记 Waiting for my day， 谁又配独占你各种细一的你，想要一点你，属一九三你，能口亦值得的你，由国企处理，爱着你，但我没有自肥，为你好执手，连这些我都给你。 在呢趟车程当中咧，即系最理想，梗系可以揾一啲识得爱惜自己嘅人同你一起坐啦，系嘛？听我有 error， 爱情值日生，但系懂得锡自己嘅人，唔一定系要一啲对象啊，爱情上嘅。 喂，你知唔知道我寻晚梦见你啊？跟住咧，我哋去咗山卡拉嗰度玩，突然之间我哋两个人要一 group 啦，跟住玩啦，之后打打大佬你就死咗咯。不过算啦，好彩我系发梦啫。 是啊，一些傾到偈的朋友都好好的。 連冤枉亦恨收不到，漫天都有人在孤燥，打給你就不知道，不懂說話好好，嘟嘟聲音好都知道，一個聽一個無準傾訴，來抄筆記又換用脑，今天信号好好，正好你在打扫，听清楚长路没过，就用吃一根肉燥，不需理由好好，其实这距离足不到，这边天黑你才一出到，但接通了报贴报， 身。 带嚟有 Wiz 二话都说， 怒放吗？伤口那玫瑰花，好爱吗？荆棘里忘形拥吻吧，难分难解吗？放清上我吧。他跟他当日同做梦，他跟他今夜血鬼失控，他地又大煽动，贪恋犯罪反台告状。忠贞不义接三主送，不知己演技成就美梦，好丑莫问问庆过冬。他千山走遍爱得英勇，为幸福总要在破空。他千杯不醉莫生失控，他花在动人地动。爱这要名人加美味，恨爱莫平是趣味。 之前听过有黄婉之的作品《很爱很爱你》。 之国防部表示，俄军对乌克兰西部城市两个军用机场发动高精准度远程攻击，令到机场停止运作。自军事行动展开以来，已经瘫痪乌克兰3200多个军事基础设施。俄军又空袭乌克兰中部城市第列伯。乌克兰话空袭位置邻近幼稚园和住宅大厦，至少一人死亡。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批评俄军入侵乌克兰以来，杀死的平民比士兵仲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话，寻日未有人能够从南部城市马里乌波尔撤走， 俄羅斯國防部話會喺今日開放人道走廊，以便基輔同馬里烏波爾等五個城市嘅民眾撤走。天氣方面，乾燥嘅東北季候風正係為中國東南部帶嚟大致晴朗嘅天氣。下晝本港普遍地區嘅相對濕度維持喺60%左右。預測本港大致天晴，聽日市區最低氣温大約18度，新界再低2-3度。日間乾燥，最高氣温大約26度。聽晚部分時間多雲，吹和緩偏東風。展望星期日部分時間有陽光，隨後一兩日潮濕有霧，下週中後期有幾陣驟雨。依家氣温24度，相對濕度69%，黃色火災危險警告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接近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控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理工湾位。另外，狮隧嘅九龙入口啦，而家窝打老道都有啲车龙噶，排到去油站。而大榄隧道嘅八乡入口啦，有少少挤塞。路面情况主要就是九龙方面，深澳平道有道路工程，去顺利村方向近住晓光街的部分慢线封闭了，影响到将军澳道上行左转去深澳平道就车多缓慢，龙尾排到落去翠屏南村。另外观塘的协和街下行近住月华街那段车多，龙尾在云汉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车多缓慢，龙尾近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排到去芜湖街。新界方面，屯门嘅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友爱村一段车多。提一提大家啦，喺土瓜湾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红磡方向近码头角道嘅快线封闭咗噶，经过请小心忍让。最后要特别注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嘅隔气弯管内有足够嘅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同维修，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香港电台为国家运动员打气。 北京冬残奥单板滑雪男子波面回转比赛，武中伟、孙琦各取一金，令国家队的金牌数目增加到14金。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并祝愿国家队继续取得佳绩。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港台电视32防疫资讯台，全力抗疫，提供全方位资讯，抗疫快讯。每日由朝早8点到晚上12点，每小时报道防疫抗疫最新信息，包括最新确诊个案、检疫安排、检疫站轮候状况等，亦会直送贴心的抗疫锦囊，并提供手语即时传译。港台电视32与全港市民同心打好呢场抗疫战。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打咗打咗未？ 我就打晒2针啊！ 我打埋3针添啦， 打咗打咗未？ 打咗，大家安心啲啊嘛！ 工作嘅环境入边遇到咁多人，打咗疫苗做嘢都安心啲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打打打！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SBS 人人广播， 制作钟益麟。 從事即時傳譯的劉正恩今日想介紹一下家鄉文化， 嗱都係一個 title 嚟嘅，仲有啲勁啲嘅，好似冬菇啦，官即係一個尊稱嚟嘅。咁嗱都我哋叫扮格，都係一個可能好初階嘅風涵。 作為大馬人嚟到香港，恩恩對我哋嘅印象係點嘅呢？ 人哋未必知道我係或者唔係香港人咯，認為我應該乜嘢都知道啦。實情我可能乜嘢都唔知道。 雖然都識講廣東話，但生活文化始終有差別。恩恩於是製作 CIBS 節目《馬有講馬，馬有講講》，等大家真正認識再講馬來西亞人。 好喜歡香港的文化，我們很努力地融入，但是如果住落了呢，發覺有很多核心的價值是不一樣，即是想讓大家知道多些關於馬來西亞人的東西，就會接納我們多一些。有時可能很多誤解都是因為你不認識我們。 CIBS 就是社區參與廣播。 放松一下， 听下歌手解构这只 single 有乜转化。 Fast my baby chorus， 又要击中你，听到 breath 心里翻滚，一下子想起你。 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声，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 声， 就来用甜蜜内容 刺激你耳朵。 一下子就得上 本领加幻想， 心卡呀呀呀呀呀之我们力想专属世界。 FM 94.8奔波假笑点吗，轻松跟游两钟吧，收到感冒。 FM 94.8奔波假笑点吗，轻松跟游两钟吧。 芬臣，你话而家点啊？ 吓咩点啊？ 我话而家点啊？ 我问啊，点咩啊？ 咩点啊？ 点歌咯！ 骚动音乐全城点歌大行动，每一集我哋都会拣选一位对象点歌俾佢哋。如果你都有说话或者歌曲想送俾呢一位点歌对象，可以上我哋骚动音乐嘅 Facebook 同埋 IG 留言俾我哋啦。 咁而家点啊？六点新闻之后咧，继续翻到嚟骚动音乐，有全程点歌大行动。 Yeah. 咚咚咚咚咚，今日点歌对象就系冇诚意嘅人啊！ 系啊，即系我谂身边都有唔少呢啲人啦、啊，咁啊，我咧自己即系都唔系话自夸嘅，但系我都有名你叫，即系呢个诚意奔神啊嘛，我系 诚 意奔神啊嘛，即系我对诚意呢样嘢我都有少心得嘅，即系我觉得好好重要，人生当中好重要嘅一样价值嚟嘅，系咪系咪好 feel 到我嗰阵诚意啊？你呢个笑系感受到啊，系嘛？ 许艺斌又出现啦， 唔系嘅。 咁一两日我哋喺楼梯经过嘅时候，听你个通讲嘢，你起第一下，我已经知 道 你 个 人啦。 唉、哎，俾你太了解我啦，你已经习惯一听到我呢啲通就知道我想点。唔系咁，但系真嘅，即系我觉得诚意咧，喺好多时候，即系你讲嘢嗰个语调度啦，或者可能各方面行为都好体现到出嚟嘅，都系嗰句，好似我咁啊。系咪好有诚意？咁所以咧，不如咁啦，唉、哎，即系时间无多啊，听咗我今日想点俾呢啲冇诚意嘅人咧，到底有啲咩想讲先咧？知冇诚意嘅人，你好啊！周星驰话：做人冇梦想，同条咸鱼有咩分别？计我话做人冇诚意，比做咸鱼就更加惨。因为冇诚意嘅人，你永远不会成功。虽然咁样讲可能好 Brian Cha， 但系事实上，不论系创业也好，打工也好，诚意永远都系你最大嘅武器。 你唔觉嘅咩？每次去见工，比起问你嘅学历，啲老板通常都会更加着重问你有冇啲咩想问佢。可能你会觉得啊，明明系自己去 interview 啊，点解会系自己去问翻人哋问题嘅咧？嗱，其实呢个正正就系诚意嘅体现。一个人对于佢自己嘅职位同埋公司嘅环境，只要够上心，多多少少都总会有一啲疑问，亦都代表住事前有做足功课先嚟见工。哎，好啦，唔讲见工啦，以道歉为例啊，你冇听过一句说话咩？道歉时露出，诚意是常识吧。所以点解国际礼仪里面道歉往往都会带住礼物上门？当然啦，礼物只是将这一份的诚意具现化，最重要的都是你的态度。不过大家记住啊，有诚意就不代表要虚伪的，深信不用我多说，大家都明白当中那种分别啦。如果你这样都不明白，我就要点一首应志月的幕后花絮给你，参透下他单恋都带住那一份诚意啦。好有诚意咁，希望大家可以感受呢份诚意嘅奔神上。 你如理想型，我是报警，连续剧别过问。你练过对白，我没角色，无戏份也应份。世上每个是应生的身份，职责是要等，长期陪着你再单恋，加爱错人，虽安抚斗争，无重要那一位，如何争取你生活入面一点花絮。如果有伤必须修补，请允许我替你分类，为你尽义务，装饰好废墟，待随时担当一位伴侣。你致电来洒泪，关心者已就绪。你遇见亲朋，我未算亲，留幕后亦庆幸。你没有介绍，我是贵宾，神秘到此已成闺蜜。我做某个代替品都不敢，多衬托在你身。潜台词是爱，但这种素养烦得很。无重要那一位，如何争取你生活入面一点花絮。如果有伤必须修补，请允许我替你分类，为你尽义务，装饰好废墟，待随时担当一位伴侣。可惜身安慰几句，该死心应该更绝对，该一刀去割清疑虑，我亦会伴随。这岗位毫无嘉许，去管份爱是堪称之罪。难得刚好今晚都也许会与你一醉，让我进步路声带多揭碎，自然来杯清水。倾足半晚，直到倾心，只怕我亦心已去。无重要那一位，如何吸取你生活入面一点精髓？如果太多好心反复给摄取，我也会恐惧。为你尽义务，装饰好废墟，或临时担当不起伴侣。致电来洒泪，可担心过被拒。 听过有细猫应志月的幕后花絮。 好啦，課程跟住落嚟就到你啦。你對於一啲冇誠意嘅人咧，你有冇我咁好耐性先？你有冇我咁有誠意先？ 我冇噶，對啲冇誠意嘅人，我都會好冇誠意咁樣同佢講嘢咯。你聽下我嗰封嘢，你就明 白。好啊，好啊，聽下你有幾冇誠意啦，唉。 冇誠意嘅人，你好啊。係啊，我特登咧個稱呼上面唔加親愛嘅去學你啊，顯得我個人都冇乜誠意啊嘛。好心理啦，做人嚟讲，工欲善其善，必先利其器啊嘛。我已经撇除你系做紧好事定系坏事啊，你行出嚟已经俾人见到你嗰种蠢，你嗰种唔细心，嗰种唔够准备啊，真系好难帮得你落嘅。其实诚意呢一样嘢咧。由细到大听得最多就是在求人的时候啦。爸爸妈咪都会说，如果你有事要人帮手的话，最紧要表达你的诚意。其次呢，做错事的时候亦都需要诚意的。做错事的时候诚意好紧要呢，不是在道歉那里，而是在你做那件事的时候啊。讲真啦，人生流流长，你有边度可能做每一件事都一定系十全十美嘅？我哋总会有做错事啦、做唔好啦嘅时候噶嘛。但系如果喺你做嘅过程当中，表达到呢一种嘅诚意，俾人睇得出啊，你真系好有心机去做喎、啊。啊，虽然你做错咗，但系睇得出你其实系真系有用脑谂过噶、啊。呢啲时候，呢、这个诚意就更加有用啦。起码不会被人觉得你是一个没用的人、啊、所以这么多位被人感觉没诚意的人呢，我希望你纯粹是因为懒、啊、如果你告诉我你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时候都是决定这样做的话，嗯，我想你的问题严重过没诚意、啊、你都是讲少两句吧，我不想听你解释了。觉得自己做人最有诚意的波成上， 做朋友不需难受，但我知去到尽头，借口多多请给我收好。现在就这样吧，离开眼角视线。是要了断封杀那誓言，是你着我击杀那欢笑，想法也不能弥补伤旧。亲吻着我记挂别人，这解释牵强全因借口。结束一切可以别担忧，现在可放心去想。这样吧，离开眼角视线。 你将我击杀闹分手，伤疤也不能弥补深究，亲吻出我记挂别人，这解释牵强全因借口，结束一切可以别担忧，现在可放心去想滚回前女友，何妨收走结局，其实我早早知道的，如今归咎给你，就当垃圾循环，岂不需悔疚？ 好啦，波成由你去讲多次呢首带嚟嘅作品系咩话？ 公民的滚回你的前度，即是当你垃圾循环啊，你啲冇 好衰 啊。废话啊，真係讲咗废话你冇正面嘅。走啦。 係啦，咁但係呢即係睇一睇啦，今日啲点唱呢亦都有一啲喺 inbox 我哋嘅呢点中咗一首我自己觉得好啱数嘅，即係同近日我点解会諗到呢个题呢都好啱数嘅，就係、是、因为一啲冇诚意嘅人呢，佢本身咧，佢哋个人都系有少少笨笨地啊，即系唔系咁正叻，正叻嘅人就系通常都会有诚意啲咧，好似我咁啦，即系你明啦。咁所以咧， 真定假，哪怕真定假， 哪怕真定假，系啦，都即系都会做个有诚意诚恳嘅样俾你睇。咁所以对于一啲冇诚意嘅人嚟讲咧，呢首歌咧真系形容紧佢哋嘅经典作品。听烟草都知 道，都知咩事啊？ 笨小孩， 笨小孩。 错。 哦，宁静的小城外有一个笨小孩，出生在60年代。十来岁到城市，不怕那太阳晒，努力在70年代。哎，发现呐，城市里朋友们不用去灌溉，花自然会开。哦，转眼间那么快，这一个笨小孩又到了80年代。30岁到头来不算好也不坏，经过了90年代。最无奈他自己总是会慢人家一拍，没有钱在那口袋。哎呀，望着胸口拍一拍呀，勇敢站起来，不用心心太坏。哎呀，想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当然有分别了， 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你说你， 我不敢讲。 笨小孩， 我、哦、哎，急什么了？ 再来啦！ 哦，他们说城市里男不坏女不爱，怎么想也不明白。妈妈说真心爱会爱得很精彩，结果我没有你好。笨小孩依然是坚强的像石头一块，只是晚上寂寞难耐。 6:30新闻之前咧，我有刘德华、吴宗宪同埋柯受良嘅笨小孩。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8,888宗经核酸检测确诊的新冠病毒个案，当中四宗是输入。另外，经快速抗原测试阳性的情报个案有10,493宗，即是合共有29,381宗确诊个案。第五波疫情至今累计有634,000多人确诊，3,231人死亡。再多13间院舍出现个案，其中9间是安老院舍，4间是残疾人士院舍。医管局说，过去24小时再多196名离世病人对新冠病毒呈阳性，年龄介乎24至107岁。至于滞后数字，2月28号至3月9号未公布的离世人数有98人，年龄介乎34至100岁。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首席医生欧家荣说，疫情有少少迹象受控，但是仍然非常严峻，呼吁市民维持谨慎和社交距离措施。政府表示，加快院舍的外展接种工作是重中之重。截至昨日，1,096间院舍之中，有超过973间共40,000名院友已经接种疫苗。政府目标是今个月18号之前，为全港院舍所有适合接种的院友至少打第一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说，仍然有一成家属反对住在院舍的长者接种疫苗。他指出，长者如果不打针而不幸受到感染，同时会感染其他院友，形容接种疫苗是为己为人，呼吁这些家属回心转意。国务院港澳办有人事变动，国务院任命王令圭为港澳办副主任，免去宋哲、邓中华的副主任职务。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日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8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听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潮湿有雾，下周中后期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72%，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惠业街天桥去龙翔道方向近启业村的快线有意外，现在大挤塞的车龙排到近常月道，就在惠业街天桥去龙翔道方向近启业村的快线有意外，龙尾常月道。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另外，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油站，龙翔道西行去狮隧的车龙就排到竹园道。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咧，早前曾经有意外，而家出九龙方向近住入口一带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九龙区秀茂坪道，因为道路工程，去顺利村方向近住晓光街的部分慢线仍然是封闭，一带比较车多。咁但系将军澳道上行左转秀茂坪道的交通咧就已经回复正常。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的龙尾近芜湖街。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龙翔道天马苑去观塘，以及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香港电台抗疫小锦囊。 考下你，疫苗通行证会分三个阶段进行，系边三个呢？ 第一阶段是在2月24号至4月29号 ,12 岁或以上人士需接种最少一剂新冠疫苗才可以使用疫苗通行证进入指明处所。 第二阶段将会由4月30号开始到6月29号 ,18 岁或以上人士需接种最少两剂新冠疫苗才可以继续使用疫苗通行证。 第三阶段会由6月30号开始 ,18 岁或以上人士如果接种第二剂疫苗已经满9个月就必须接种第三剂才可以继续使用疫苗通行证。而12至17岁的人士如果接种第一剂之后已经满6个月就必须接种第二剂疫苗才能够继续使用疫苗通行证。 卫生署亦都制定了豁免证明书范本，市民可以就是不是适合接种疫苗咨询医生，如果身体情况不允许可以申领豁免证明书，预设有效期为90日，最长为180日。 打齐针防重症。 万动作今个星期嘉宾是港万动力的首席导师马荣成先生。 我覺得在一些喜歡漫畫的人來說，他今次見到15部作品他會耳目一新，出來的東西是有別於市場上所有的漫畫的。香港漫畫不是只是這些。 留意香港電台第二台，逢星期日下午2至4有子龍、夢夢仔、 楊思婷 和你一起打開二次元之門。 一個一個跟我打打， 我是胡鴻君，想提提大家 Omicron 已经打到来了，我们一定要团结一起建立一个坚稳的疫苗抗疫堡垒，砌低 Omicron 打好这一场仗，大家快点打针，一起同心向 90% 的接种率迈进。 接种疫苗除了可以保护自己，更加可以保护你最锡的人，快点打疫苗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Electronic dance music generator. Please select the genre. For electro house, press 1. For drum and bass, press 2. For head banging dubstep, press 3. You have selected. Your new song is now being created. Thank you for using the electronic dance music generator. Have a nice day. Here we go. 嚟到今个星期骚动音乐嘅 EDM Friday Mix 啊，今日同大家听嘅呢一个 mix 里边摆咗嘅歌，都系一啲经典嘅旧歌嚟嘅。不过加入了 EDM 的元素，有一些电子音乐 producers 将它再改头换面之后，又会变成怎样呢？ can't stop, I'm just feeling. Celebrate, you can't stop tonight. We're gonna celebrate. Don't wait too late. One more time, you just got me feeling so free. We're gonna celebrate, celebrate and dance so free. One more time, you just got me feeling so free. We're gonna celebrate, celebrate and dance so free. Feeling so free, we're gonna celebrate, celebrate and dance for free. Dream of being the one who would dance on the floor and around. one bites the dust. Hey! dead.